包子的实力，大神们当然不至于忽略，但是细细研究之下，却都有和江波涛一样的感觉，看不透。操作比较扎实，意识比较飘忽，林敬言作为最有经验的流氓选手评价道。这就是看不透的地方啊，江波涛感慨。用张新杰的话说，一个过分随性的选手，林敬言说，哼，这像是他会说的话啊。李轩笑道，张新杰以严谨克律著称，随性正是他最大的敌人。评价的很好啊，确实是相当随性，他的行动真的很难预测，他似乎不会利用经验，就是凭着与生俱来的某种直觉的战斗。江步涛说，天生的平衡破坏者。王杰西说，以前有过这样的选手吗？江步涛说，看你楼上。林静言笑，魔术师没有那么胡来。江步涛说，是不是因为魔术师那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更精准？林静言说，这个说法好准确啊。江波涛膜拜。不过王杰西，你现在还有这种直觉吗？林静言问。你想试试吗？王杰西说，呵呵，不敢。林静言笑道，这个包子入侵未来会怎么样呢？江波涛又发来了个发人深省的表情。王杰西因为修改了风格，才帮助微草拿到了冠军。包子并不及王杰西那么有才华，这种随性的打法他能一直坚持下去吗？这种问题实在难以回答，选手群一下子就沉默了，大家都不知在想着什么。或许时间差不多了，也该去睡了。百鬼夜行第一天结束。第二天同一时间，百鬼再次刷新，但是细心的玩家却发现，第二天刷新的百鬼数目比第一天似乎要更多一些。杀杀杀！有了第一天的经验，第二天大家面对小有实力的百鬼不再惊慌失措。百鬼虽然攻击强悍，但在防守上却也各有致命的弱点，即便弱点也掌握不好，大家组队互相帮忙也就是了。各大公会呢，这次不再保守，不再隐秘了。活动一开始，公会里就大声宣布，坚决留意养成怪的存在。这种大环境下，搞养成变得很没有出路，于是各家公会索性都不再动这个心思。于是没了这种战略上的对抗，榜单自然很难有大幅度的起起落落，大家的成绩都很接近。当然，领先的依然是职业选手们的职业角色。最终的名次也就没有了什么必然，就看谁的运气好，找到的鬼怪比较多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活动就这样频繁地进行下去了。而星星的几位角色在第一天时创下的领先，却也不算什么特别坚实的基础，在总榜上他们的名次有了一些下滑，毕竟这是努力也没有用的事儿。运气实在是解释不清的问题。各大公会的会长都松了口气，他们实在担心叶修又有什么妖魔鬼怪的手段。现在几天过去，心里总算是踏实了不少。看到君莫笑的名次从总榜第一，现在建议滑落到了第七，会长们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啊。不过榜首的位置却还是让他们感到不幸福。毁人不倦。莫凡在这几天的活动中运气着实不错，竟然进一步拉大了身后追赶者的差距。活动现在只剩下两天，感觉除非有人人品超级大爆发，否则这个总榜第一似乎最终还是要属于星星了。会长们也在动脑子，他们也想用一些手段来帮助一下自家的选手，但是这几天的平静让他们对比之后发现了一点，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下，叶修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而往往当他们准备带点花样的时候，碰到叶修屡屡被玩弄得血本无归。或许就应该再赌两天人品，搞乱计划， 万一没搞好，又被叶修借机发挥，蹭蹭蹭把星星的角色全送到前十里去了呢？还是慎重些吧。这样想着，各大工会选择了继续不动声色。第六天活动，毁人不倦的地位看起来还是无法被撼动。不过叶修今天的运气似乎更加糟糕，君莫笑直接摔出了前十名，看得各大工会各种开心。随着君莫笑的摔出，总榜前十星星只有位居第一的毁人不倦了，余下的都已经掉出前十。随后第六天的活动，终于迄今为止第一次将所有刷新的鬼怪都给消灭了。谁也没想到这活动居然在这个地方留有一个彩蛋，在所有鬼怪被清后，系统没有宣布本日活动结束，而是宣布在肃清百鬼的赛程中，百鬼巢穴被五位英雄的战士给发现了。这五位杀鬼的英勇斗士是扫地焚香、百花缭乱、毁人不倦、欲盖弥彰、萧灵火。众人一看，这五人绝不是随机抽出来的，这就是今天活动最终积分排名前五的五位角色。系统随后宣布，这五位勇士将可以各自组织一支五人小队，冲进百鬼巢穴寻找鬼王，而最终击杀鬼王的队伍将获得自选材料和装备的奖励。这条公告内容一出，今天成绩没能挤进前五的战队各种捶胸顿足。居然自选，这样的奖励方式真的是太诱人了。战队都有着明确的需求方案，自选可以充分完成他们最要紧的需求，但是现在拥有这样的机会的居然只是五个角色，这也就意味着只有这五家拥有获得自选奖励的机会。扫地焚香黄蜂战队、百花缭乱霸图战队、毁人不倦星星战队、欲盖弥彰烟雨战队、萧灵火呼啸战队，每名角色可组五人，那意味着就是一个标准战队。这五支队伍将在百鬼巢穴这个疑似副本的地方展开竞争。没得到机会的人们在咒骂，拿到机会的五人都已经各自开始组织人手了。他们五人在系统公告的时候都各自得到了一个百鬼巢穴传送的卷轴，十分钟不使用就会自动消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十分钟内组好队伍。对于战队而言，这太简单了，主力阵容一拉，五人组立即成型。略有点问题的欲盖弥彰算一个，他的操作者鲁一宁本就是烟雨战队的一名轮换选手，甚至在烟雨签下了神枪手姐妹花后，他这个同是神枪手的选手在今夏走人的几率极大。身处这种形势下的选手其实都没有什么心情牺牲假期时间来壮大很有可能下赛季就不属于自己的角色。不过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鲁一宁发现自己转会的可能性很高，所以他反倒来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希望用这样积极职业的态度来多争取一些潜在东家的好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也更有利。对于任何一个职业选手来说，和鬼怪战斗都不存在难度，大家都是一样的几率。而鲁一宁今天的运气相当不错，挤到了第四位置，结果竟然帮烟雨战队拿到了这样一个活动入场券。一想到自己即将是被战队抛弃的角色，鲁一宁真有心直接把这卷轴扔了。不过很显然，他更在乎自己举动所造成的评价，只好强打着精神去找烟雨队友了。再一个有问题的就是毁人不倦了，系统公告把彩蛋交代得很清楚了，但是入场券是一个有效期只有十分钟的传送箭轴，这一点只有莫凡自己清楚。他在等着叶修他们来招呼他好组队，结果大家不知有这时限，此时都还在不紧不慢地处理着各自手头的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莫凡东张西望，希望有人留意到他，但是始终没有。 游戏里也一直没有消息发来。还有九分钟，还有八分钟，还有七分钟，两分钟。莫凡急得蹭一下站了起来，这下总算是让所有人注意到了。还有两分钟，他说。啊？众人茫然。莫凡一看鼠标一直停留在的传送卷轴，已经不是两分钟，是一分四十五秒了。 组队去百鬼巢穴， 莫凡说。 哦，我看看谁去好啊。 叶修慢悠悠地左看一眼右看一眼。 速度一分半， 莫凡说。 啊，有时限？我靠，就一分半了你才说啊。 叶修明白过来，顿时也急了。 小唐、包子、牧场出发。 莫凡听到叶修随口点出来的人名，迅速向这几个角色组队邀请，结果一要操作才发现他居然连这些人的好友都没有加。莫凡头上汗都快下来了，大爆手速又去逐一添加好友，那边叶修则在很起劲的催着快快快，一不小心字都打错了。沐雨成风，好怪的名字，莫凡还抓紧时间心里吐槽呢。终于卷轴倒计时只有十秒的时候，五人队组成，莫凡半点都不敢耽搁，连忙右键使用，星星五人组就这么仓促地进了百鬼巢穴。 保持戒备。 传送进来后，叶修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奖励只能一队有，但具体是怎么个征法，系统又没有交代。是一家进一个副本拼通关速度，还是通通丢进一个副本，一边要应付鬼王，一边还要互相掐架，目前还不得知。叶修先提醒戒备，自然是提防着第二种情况，而后视角飞快地扫了一整圈，已经开始观察这百鬼巢穴的情况了。